其實中間會講嗰啲咩甜言蜜語，可能呃佢好撚有錢咧，係嘛？即係可能係咁樣啊。 咁但我唔明咯，啊、即係其實大家都係一雙情，即係都係兩情相悅，係嘛？啊，唔應該話叫兩情相悅啦，係你情我願，係嘛？你走去開房， 幾啦，大佬？ 你走去開房咁，喂，咁你真係以為開完房之後一生一世嘅大佬、啊？喂，係咁短嘅時間裏面去認識一個所謂嘅對象，咁啊明知都係呃蝦條㗎啦。 佢想有 follow up。啊，咁但係人哋就消失咗，咁佢係揾得好辛苦，終於揾到個行蹤，咁咪諗住煮佢一鍋囉。 咪咁咪戇居囉。咁當然我都聽過話，有好多所謂嘅強姦嘅 case 呢，好多呢都係女方揀屈落去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呢啲嘢屈唔到嘅。啊，呢啲又冇政治因素嘅，上到法庭嘅時候或者係差佬嗰度。咁係唔係又唔係㗎啦。 咁如果你著名社會人士會痛苦少少喎。 咁如果所以你如果阿哈条就唔好做社会人士，做社会人士就唔好阿哈条啊，大佬。 系啊，大佬你连光环都冇坏噶，真系。 唔系你坚持到底，你都会有呢一个嘅藐视法庭或者袭击嘅。 喂，你睇下任亮显，系咪先？喂，当日唔系咁样啊，系嘛？ 哦，五分钟换一生遗憾啊嘛。 唔系，同埋讲真啦，即系嗱， 喂，事后梗系知道，或者期间都知啦。不过我哋嗰阵时唔敢评论，因为系人都知道屈鬼佢噶啦，大佬。即系 Martin Lee 话斋。系嘛？你休父母休咁快，大哥系咪？两日走咗去，咁点搞啊？咁样喂，但系如果你真系用呢一样嘢嚟作为要挟对方啦、啊，嗱、啊、男嘅通常系点咧？就走去即系拍裸照啊，咁啊周围话声啊咁样。女嘅咧就话强奸。喂，系人都知道现代社会，你估以前仲系我阿爸阿妈年代，我阿爷啊阿嫲个年代咩？系嘛？你情我愿嘅嘢系嘛？好似有一個心理狀態就係、是、我好似蝕底咗俾你咁。嗱、 嗯， 我覺得呢個咧就真係有時要幫阿金英噏下啦、 嗯。 金英就係一定會係企喺呢個即係咩話？ 男權， 男權主義者嘅角度噶嘛。嗯、喂，好似蝕底咗俾你咁，大家都有寬裕㗎，理論上係嘛、啊？有咩問題啊？ 唔係咁樣講法係我冇付出㗎。 咪係咯？喂，好似咪所以你呢個係傳統社會嗰種觀點嚟㗎嘛？係嘛？去得酒店。上得床就 that's why 就一定是个女仔蚀底嘅咁样。咁、 嗯、 你又如果你咁紧张，你就冇理由跟人去嘅，大哥。 吓、啊， 嗯， 即系呢个好大镬嘅呢个，因为其实咧，你俾人哋因为强奸呢个罪名咧，即系拘捕咧，咪第一，你真系你嗰个刻咧，你唔捻使做人噶啦。如果你系俾人爆咗出嚟嘅话， 系好瘀嘅。 唔係第一好瘀， 對麻甩佬嚟講。 唔係第二啊，即係講真，如果你俾你屈老屈入，喂老屈成功嘅話，喂你真係做咗強奸犯，你即係你知唔知你 好大鑊㗎？ 好大鑊㗎！你今年已經死咗兩件啦，跌自己自殺。 唔係慘過阿之峰哥去嗰啲咩少年監獄裏邊。 唔係呢件事好撚認真㗎，真係。 真係慘過去呢個少年監獄。即係而家最近嗰次你嚟我屋企， 咪赤兔咪同酬咯， 同酬就係少年 家。咩雞全翼啊，跟住又乜嘢，又好撚多名目噶嘛，又逼你食屎噶嘛，又 咪即係好似咁嗱。如果啲男士咧要小心嘅話咧，就即係好似我哋咧撞車咧，好多時咧就即係有張紙擺嘅車度噶嘛，屌就係大家有個 consent 嘅、 嗯、 consent form 啊。嗰啲 consent form 就係咧嗱，而家我哋賠咗幾多錢啊？即係以後咧就即係唔會再追究責任啦咁樣。我哋嗰時候成日都有人提醒咧，就要攝定呢張嘢咧嘅車度嘅，因為有好多時係你嗨到人噶嘛。喂，如果嗰啲友係要老屈你嘅話咧、嗯，就算你賠完錢之後咧，都可以再追究翻轉頭噶嘛。你真係一身藝㗎，邊個玩到？ 屌你即係 好多的士佬啊，有啲友專係引你去嗨佢嘅。 啊 系咪？喂，同樣道理。喂，咁而家又嗰啲港男又好，港女又好，使乜整種 consent form 啊？大哥， 揾食艱難到嗰個點？ 係嘛？第一就係、是、嗱，女方嘅寫個 consent form 就係、是、咧，喂，大佬，嗱，玩還玩，但係就唔好影相，係嘛？唔好拍嘢啊！你唔可以咁做。咁男嘅就寫一張，喂，大佬，你唔好告我強姦。大家係同意嘅， 咁咪冇癮咯！屌，如果你咁樣，你拍拖拍成咁，你就算 咁。唔係嗱嗱嗱，你搞清楚成件事，呢、這個唔係拍拖。 冇錯，我都啱想 clarify 你，呢、這個唔係拍拖，呢、這個係呃下條，即係喺男 嗰 度。 咁嗰個 moment 佢會覺得拍拖噶嘛？咁嗱，講真，嗱，你以後你如果你溝女博弈嘅話咧，你就要界定。你要界定得清清楚楚，我今次係呃下條定拍拖？如果大家都有咁樣嘅戒心嘅話咧。咁香港就真係好撚唔 好。好彩而家有 WhatsApp 對話。 啊，